好，北京时间晚上8: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那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他就是我们的志恒同学。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志恒。 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嗯，同时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会在直播结束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的哔哩哔哩账号上，大家可以收听收看哦。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惊喜哈，他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童音同学。 我觉得应该是 006， 没有任何的惊喜。大家好，我是006号前任漫游观察员。 你还是现任？是现任 啊，是现任。 今天还是回到了嘉宾的这个 位置。但是我今天呢就不太一样了。对，今天呢我作为嘉宾做客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 嗯， 那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 惊喜呢？ 什么也不会。对。嗯， 为什么要这么谦虚 啊？因为谦逊是为人的。 你没有觉得你今天格外的帅气吗？ 我没有，没有觉得，因为我觉得我这两天刚发了，就是 刚发了工资是吗？ 不，刚发了非常帅气的照片。 嗯， 我又被抓到电台来曝光了。 嗯， 我的照片生涯总是终结在这里。 就是每次下的节目都会有，就是定时定量的表情包产出，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已经，定时不定量。 可是我觉得 量很大， 你仅仅把这个表情包发到你朋友圈是不够的，你可以把它发到你的，比如说微博啊，或者更大的。 不了，我觉得人嘛，活着还是要脸的。也请这个。 挺快的，挺萌的，真的。 是吗？ 是的。嗯， 那就请各位把我的萌记在心里，然后手下留情哈。 是，希望今天大家截图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啊，就是保持我们同学同学帅气的形象。 哎。 但我们今天主题要跟大家聊什么呢？我知道就是在我不在的时候，我们漫游嗨翻天这档节目已经跟大家聊了太多的绝地求生，太多的王者荣耀，是不是？所以今天决定给大家换一换口味，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社交游戏。 社交游戏其实可以说是返璞归真了，因为大家很多接触的游戏其实最早的都有社交的属性。 对， 其实当年啊，我玩的第一款可以算是社交游戏的就是农场。 你知道吗？你说当年，我心里咯噔一下，我心想，你的当年或者当年可能当的不是一年。 你的当年，我的当年，好像都一样。哎哎，好像也不太一样。 哎，你这个改变的好，这个改变的好。 非常才，我当时玩那游戏，其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爸也特爱玩这个。 这是偷菜的游戏吗？ 是，他玩的比我沉迷。不知道你们二位是怎么样的？我是那种不会专门去定闹钟去起来偷的。 我只会专门定闹钟去剁手，你知道吧？ 我妈 预售的时候， 对，我妈是一个就是互联网比较不太精通的人。 嗯， 就属于。他之前倒是有一天他跟我说，就那个时候还挺小的嘛，就那个时候还挺火的时候，我妈还问我，哎儿子，那个你周围阿姨都在玩那个偷菜，那是干嘛的？我说没啥，就是一个特别无聊的游戏，就消磨时间呢。 你是不是当时还特别不耐烦，跟妈妈解释的时候？ 没有，我那个时候对我妈还是特别温和的。 哦，现在不温和了是吗？ 没有，我现在更温和了。对，当然那个时候就属于我对这东西还是比较排斥的，没有自己。偷不过人家就很生气，我总是发现哎呀，我的这个菜都被人偷完了。 你属于恼羞成怒型的。 对对对， 所以不喜欢。 对，然后我就告诉我妈，我说这个东西就消耗时间嘛，就别玩了。我妈对互联网本身也不太感兴趣。 嗯， 哎，想想，哎，算了算了，你不玩了呗。 所以阿姨最后没有步入偷菜的行列。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叔叔已经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了， 这是非常可怕的沉迷游戏啊。 对，我记得当时和偷菜大概是同一时期，还有什么抢车位，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对，那个哇，抢车位好无聊，我完全不懂在干嘛。 就是。抢车位很爽啊， 可以买一些你现实中买不起的车呀， 豪车呀， 是不是 啊？ 关键不在那个车位，在那个车， 对， 你懂吗？ 不，到后来还有那个买卖好友的。 哦， 对，想起这个了吗？我觉得这个是最弱智的，天哪！ 我觉得待会儿我们可以帮我们回忆一下那个买卖好友的规则，待会儿我们详聊的时候可以来聊一下，因为我现在只能想到确实是有买卖好友这个游戏， 买卖好友 具体 是东西 是怎么定价来着？我已经记不太清 了。有没有懂的小伙伴跟我们互动一下，告诉我们这个？ 是的，如果大家这个可以。唤起当年的记忆，不妨通过弹幕 来跟 我啊！现在还有这个游戏吗？ 有吧？还有，应该还有， 记得有。 嗯， 而且那个网站好像现在已经改成一个专门的直播网站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这种社交游戏在。 是这样的，嗯， 大家可以通过弹幕来给我们一个反馈哈。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93567-5566-93， 差点没忍住就报群号了，真的。 那可以给你个机会，来， 我不报。 结尾的时候吧，给你个机会。 我作为嘉宾，我今天就要当嘉宾的样子。你看，我今天连稿子都没有，特别轻松，特别开心。 嗯，所以你知道，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我们是特别认真的。 对，很累。嗯， 是的， 难受。 所以以后不想再坐在这边了。 对，我觉得这边挺好的，非常适合我。 哎，我发现真的，给你个台阶，人家真的就往上下。 宽敞，真的。 好好好，话不多说哈，先进一小段片花，我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 耶！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 灯泡大叔，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志恒。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斗企鹅工作室声音演员童音，再次欢迎。 欢迎童音。 来，晚上好，我是006号嘉宾童音。 006号观察员。 啊， 我没有 观察员。好， 你如果你按嘉宾排的话，你可能已经排到200 二三百人了。嗯，好。 所以你还是当观察员吧，可以排得稍微靠前一点。 行 ，OK。 我现在看到我们弹幕当中大家没有提到那个好友买卖的事儿，我估计可能、这个、 可能真的没有人玩了。 我现在 我们三个是属于已经步入 对老年，就那个年代的游戏已经很多都被淘汰掉了。对， 其实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聊的是社交游戏嘛，大家觉得一个游戏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它才能被称作是社交游戏？就社交游戏需要有什么样的元素？ 要有好友互动啊，肯定是要有，而且。如果一定要称为社交游戏的话，应该是好友互动占主导的。 嗯， 就是你在游戏当中所做的75%以上吧， 嗯， 我觉得你都要跟好友有牵扯。 啊、 哦，然后如果你没有好友，就像我这种玩游戏根本不加好友的人，哦、就你在里面就寸步难行那种、 嗯， 那种应该算是标准的社交游戏。 嗯， 因为游戏有社交的话就太多了， 嗯、 每个游戏都有。 确实，尤其现在一些就是综合性的网游、嗯，它基本上都会开这种各种好友系统啊、公会系统啊， 对对， 然后结婚系统，总之就是变着法儿让大家去打破一个人玩的这种僵局。 对，人多了才好氪金嘛。 对 对， 是。 哎，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就是情况，真的是不加好友没有办法玩、 嗯， 或者不加好友就有很多好东西拿不到？因为有很多游戏都属于分享给五个好友， 是是是， 然后送你一个什么什么。 有这样的。 拉几个好友一起入伙玩这个游戏。给你送一个 送礼包什么的， 对，这个时候就真的很崩溃。 但是你又害怕就打扰别人，如果人家不想玩， 就是那种感觉， 这就非常尴尬了。 要给好友发一个什么那个左小美邀请你玩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其实现在还有人时不时的给我发一个信息，说是某某某，就是那种在游戏里点出来的，然后这我就非常尴尬， 就通知他是吗？ 是啊，他天天通知我，我又不好意思跟人说我不玩这个了， 然后他根本不知道他通知了你， 是他不知道他游戏里 是这样的。 哎，我觉得你可以见到他的时候，旁敲侧击的跟他说， 哎，我给你看个宝贝，你看，哎，这谁呀？这谁呀？你看， 掏出的手机给你看你的宝贝， 嗯，然后他就很尴尬啊，原来还会发这个，这其实我也有。对，我就点了之后完全我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原来还发过去， 嗯， 然后但是还好啊，我发的那个人就是我朋友，就朋友嘛，然后他关系比较好， 嗯， 他就第二天就告诉我，你别给我发，我不玩这个游戏，没什么意思。 哎， 就这种的， 别到时候过一个礼拜一看朋友圈点不开了。 您还不是对方的好友。 对，请先加对方为好友。 哎， 哎，我觉得凡是在微信当中看到过您还不是对方的好友，请先加。由于对方的隐私设置，什么请先加？ 对，你看不到什么的。 都有一段伤心。 我听到这句话，我就有点。 想流泪， 有点胸闷， 就是肯定都有一段 是 不堪回首的过去， 是是是，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然后看大家还停留在晚上好的阶段， 啊、 为什么？请大家给我们那个查一下那个好友买卖到底是怎么买卖的，好不好？ 其实啊，我所知道的好友买卖啊， 嗯， 就是好像你上来都有一标价， 嗯，类似于类似于竞买这样的，是那种竞拍的那种，比如好像是自己给自己定一个标价吧，看有没有人买你，没有人买你， 就好多人抢这个朋友的价格就会高。 对对对，就 是 这样的。叫你五块，我十块，他二十，然后来回抢，来回抢。比如，如果假设我们现在假设小美是某班班花，然后某一天突然误入歧途进入这个游戏，然后哎，他问你你要给自己定个价吗？给自己定价定五块，然后你的那个仰慕者 A 十块把你买了。仰慕着 B 二十，然后来回抬， 是是， 后来你就发现，哇，你在这个游戏里值一个多亿， 哇！ 对对对，他们 结果我摆在了货架上滞销了五年， 对， 一直滞销到现在， 直到这个游戏消失为止，到 还没有还没有出手。我看大家有说就是玩过 QQ 的那个好友买卖，但 对是 哪 个吧？ 应该是一回事，应该 都差不多，就像狼人杀各个版本都一样。 我当时看的是人人网上面 啊， 就是。 人人网， 其实你从人人网就可以看到这个社交游戏的一个发展。最早人人网叫做校内网，其实我们最早就是用校内网，真的是为了去查自己的，比如说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啊，后来呢，因为就是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然后他就改名叫做人人网了，就是不只是说你是在校生可以用。 弹幕上的零零后可能都没有听明白咱们在说什么。 对， 哎、说着一方，说着、 大家可以自行上网这个搜索一下人人网和校内网。 人人网现在还在运行吗？ 好像改成直播了， 但是不一样了， 改成直播了，就是人人。 我想找点过去自己的东西，没法找。 对，清空了。我想找我们宿舍特别乱那一张照片，怎么也找不到。 为什么要找特别乱那一张？ 就是。上节目时要跟大家分享说这个女生宿舍日常嘛，就说女生宿舍平常是什么样子，然后就想现身说法一下，结果没有找到那张图片。 那他们能不能形容一下大概有多乱呢？ 就是看不到桌子的样子。 哇，那就是我的日常，对， 啊，你现在也是这样， 是啊，是的，是的。就沉迷，一有时间在，要么就在工作，要么在玩游戏，根本没空收拾。 沉迷工作， 主要是沉迷 啊！是是是，对对对。 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几款游戏提到了，首先就是各位爸爸妈妈也非常喜欢玩的《开心农场》嗯哦，而且它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花草蔬菜什么的， 还可以养狗。这人让我印象最深的，养一只牧羊犬可以养， 我都没有。 不能养狗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还玩的时候，最终顶级是54级，好像有一个叫做貔貅的一个东西。 记着它多少级？ 应该是的，因为我记得那个我那个时候53级的时候，我为了升到54级养那个貔貅，我蹲了3天。 哇！ 就每天我都上去看一眼，哎，我怎么还没54？每天我都看一眼，看了3-4天，对，然后我就记得它是54级解锁貔貅。 哇， 特别值钱那个时候，对，觉得这东西。 那你心愿得偿的时候什么心情？ 叫啊，不过如此。 就是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对对对，然后那之后就没有更好的东西了嘛。 嗯。 然后我又不是氪金玩家，所以就之后慢慢就扔掉了。 而且就是好多人当时是为了去第一时间偷到新鲜的菜，选择凌晨3点、4点。 新鲜的菜这个词用的非常好， 是带入了现实中， 对， 仿佛能闻到。 实际上没有什么新鲜不新鲜，就是来晚了你就偷不着了。 但是我们当时偷完菜之后是为了干什么来着？ 我不知道呀。我真的不， 我已经想不太起来了。 我完全无法理解，那个时候就偷了菜，你哪怕你有一仓库的菜，你能干嘛呢？ 我们偷的到底是对方的菜还是对方的种子？ 是菜， 是不是？ 啊，我印象里怎么是种子？ 不是他种，比如他种一地萝卜，然后你偷的都是萝卜，然后你应该是能把萝卜卖成金币，用金币买种子，然后去种萝卜。 我们就可以种更高级的东西吧？应该。 好像偷菜是并不会增加你的经验值让你升级的，你不升级就没办法。 因为据了解，这个偷菜这款游戏大概出现在2002年 还是2003年啊， 反正很早的，就是大概我怎么记得是2008-2009年的时候。 哦，2008年， 2008年吗？ 是的 ，2008年。因为我们家电脑换代比较慢，可能2008年的时候我们家还在用奔腾四处理器。 奔腾四处理器， 你还能想到吗？ 奔腾四处理器。 其实说句实话，我对2008年没什么概念，我就记得有一奥运会。 奥运会啊！ 就2008年的概念，主要就还是奥运会是一个，但其实我觉得 偷菜是一个。 哎，不，国内我觉得主要的网络换代还是在2010年之后吧。大家的电脑都变得好，然后开始玩更华丽的偷菜游戏了。 哇，就是带狗的那种啊！ 对，就带狗的那种。 会不会带一个什么私家院落之类的？ 肯定会 的。 现在手机端有偷菜游戏吗？好像也很难吧。 也挺多的吧。 但是你怎么跟好友互动起来？就是一般，比如说我开发一个 app， 它专门就是一个偷菜游戏，你很难把现在的好友再拉过来说，我们能不能 我们偷个菜吧， 我们 一起怀旧吧。 对，但是你看现在你点开很多网页，它还会给你弹窗。一刀九十九级， 嗯， 是， 然后什么 开局一把刀一条狗，装备全靠打， 对对对，什么曾经的梦想，曾经的兄弟，你们在哪里？ 是是， 然后加入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一起升级那种 不标准的普通话， 对对对，一定要不标准。 是，而且我还找到一张图片，就刚才我们提到抢车位， 嗯， 也给同学同学看， 哇，豪车， 豪车啊！ 我 想当年 我知道是 全是二手奥拓， 但这个好像已经是升级版的抢车位了，就它的关键是在车。 嗯、 但是有一个网页版的抢车位真的做的朴实无华，我只能用这四个字。 抢车位最朴实无华，当年啊，我用我那滑盖手机、滑盖手机不是现在这智能的 滑 没有 滑盖， 我玩的是文字版的 滑盖手机，在当时也属于奢侈品吧， 是奢侈品，我觉得应该是 滑盖手机很拉风， 滑盖和翻盖那个时候相当贵的、然后你只有直板机是最便宜的， 对， 就是、而我 来返璞归真了，大家又开始用纸板了。 对， 那是因为后来最后也变成 这 个智能 智能机 了。 对 对， 是的， 当时我就玩文字版的游戏， 文字版的游戏， 就是为了，因为我不是时时刻刻，我上学没有时时刻刻玩电脑的机会， 对、 我就又为了要有经营这游戏啊， 嗯， 我就玩文字版的， 是有， 就是因为当时是二G 网，怎么 玩 啊？二G 网就是。你显示我有八辆二手奥拓，这儿有车位，哪个好友就特别无聊。现在都 但这个很 没法想象， 对啊，没 法 想象，都看不到车位。我有八辆奥拓，有五个空车位，请问您是否需要？ 然后你点停车俩字儿，一点停到这好友名单 里。 这给我提供了一种思路。这样我也可以开发一款游戏，连画师都不用。 我同学那个时候也是老玩嘛，他那时候还挺有钱，他氪金党，你知道吗？特别厉害，高中的时候。然后拿一个诺基亚、可奢华了，还彩屏的呢、那个时候，对，然后也是玩那个文字武侠那种，你知道吗？ 哦、 就它里面就是说什么大侠，你今天的等级是冒号81级，然后现在拥有回元丹多少多少颗，是不是吧？然后体力多少多少，你要进行什么什么什么嘛？然后会有玩家过来说谁谁谁攻击了你，怎么样？ 而且这话说的还特别复杂，不是攻击什么什么，他什么 对什么使用了什么什么掌， 什么什么， 对对对对， 很复杂。然后你不慎怎么的跌落马下， 对，那个时候玩这个也特别特别多。 那那是属于纯自己玩吗？可以， 就是跟好友的打， 跟好友 打，还跟随机路人打吧。 哦，这个没太多印象，我就记得那个语言描写的特别武侠， 特别夸张，非常夸张。 哇。这个所以做游戏也得看文字功底， 就是你不中二一点，你都不好意思开发游戏， 是是是， 一定要割那种武侠少年梦。 对对对对对， 我看看我们弹幕啊，我们弹幕当中，看看肉类说这个开心农场应该说的是说除草和杀虫都能长经验，想起来了，你们还记得吗？就是除草杀虫， 有去除草和杀虫。 对，也可以，是不是也可以给自己，可以给自己 除草吗？ 应该可以。 然后我们的涛涛说现在完全改版了，发现黑土地没了。应该也是说的农场的、 黑土还有红土吧？ 是有红土，有红土。 你们都是开心农场的高端玩家，我怎么 哇？ 我印象里有红土。 我这个人啊，玩游戏要么不玩，要么就贼牛逼， 哇哦、 对，要么就贼厉害的那种。 顺便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社交游戏的发展史哈。这个社交游戏呢，据资料显示，它大概经历过四个阶段。在2003年左右是第一个阶段，叫做无关系链时代。那个时候的代表就叫做 QQ 游戏大厅。 哦 啊， 大家一定玩吧。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沉迷什么连连。 大你。 你们玩 QQ 游戏的时候，就是都会玩什么样的小游戏？ 那个炸弹人。 没玩。 飞机大战。现在好像没有了。 果然男生和女生还是不太一样。我玩的都是什么连连看呀、什么对对碰啊，还有那个 说的还挺不好意思 的，大家来找茬啊。 就你想，我玩很多年，就是快速反应那种，比如说即时战略啊，或者射击啊这种的，我觉得我反应速度挺快的。但是我一看到连连看，我眼睛就花了，就我就连不上。他让我一分钟连，我就连不上。 连连看会不会有外挂的情况出现？因为当时真的有，就是消除速度超快的那种， 不 就没有思考时间。 我见过人形的那种，就是我一个阿姨，那个时候我十二三岁，对，我十二三岁，她29、30岁那个样子，就没事就玩那个，纯本能反应，打开30秒，170多张图没了。 就是完全没有思考的 时间，对，就30秒，他啪没了，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哇！ 我那个时候，你想十二三岁的时候，小孩还真的是反应挺快的时候，对吧？ 打破你的认知。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不会提前步入老年痴呆了，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可能这个还是 可能你看的那些特别厉害的，在网上那排名特高的那些视频都是这样的。 对， 就 他们都是也没别的事儿干，天天就是以这个。 对， 对我们小林说，现在还有开心消消乐，也属于消除类游戏。 消消乐已经。 其实消除类游戏我现在也有玩，就是梦幻花园、梦幻家园， 地铁上好多人玩 那个梦幻水族馆。 消消乐这个游戏确实做的还算是挺成功的，这个市场投放什么各方面，但是。消消乐这个游戏有一个奇怪的规律，如果你在一关卡了很久没过，你就把它扔在那儿一个月， 然后 你一定能过。 哦， 对， 换一个思路了， 对，你要么氪金，你如果持续不氪金，他为了挽留这个玩家的话，他还是会给你适当的把这个运气成分给你提高一些，你就可以过。对， 我们的武天兵长空说你画我猜，没错，这也是个特别好的，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这个是适合人当面的这种互动的， 是， 其实对这个增进关系增进友谊特别有用， 是的。然后现在其实在朋友圈里偶尔可以看到朋友自己玩那种小程序类的你画我猜，只不过他是画好了，然后我们点那个二维码进去，把我们答案输进去，你可以知道自己猜的对不对。但当时我们玩那个网页版的你画我猜是属于在线的，就是大概四个人在一场， 是， 我三四个月之前好像还玩过 啊，真的， 对对， 我半年前吧也玩过。 哎，我现在好像朋友圈里还发过我的画作，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得到的，待会儿给大家中场休息。 我觉得就偶像包袱还是有一点，就别画了吧。 我待会儿先看一下我画怎么样。 对，我觉得是， 是，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开心农场抢车位之外，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社交游戏还有哪些呢？ 印象深刻 的游戏挺多的，玩挺多的，但是后来转向端游和就是 PC 端之后啊，就真的很少玩这种游戏了。 因为很多游戏都带了社交功能，可能你就不会单独去玩。 它已经模糊了这个概念了， 对 对对对， 都带一点儿。 哎， 是，真的是， 想 是的。 就我这种玩家，没有一点操作性，我就觉得玩起来就挺无聊的。就比如回合制的这种，后来你就体验不到那种就是。比如说你自己 靠着技术的那种， 你自己沉浸在其中，然后通过你的操作来怎么怎么样，对吧？你想回合制，你看我一刀，我看你 的， 对，就没什么意思嘛。所以到后来，你玩即时制的，反而它弱化了好友的交流，尤其第一人称这种，就说是有一个战队，但其实你完全可以自己玩，对，你自己打得好就可以了， 是装备好就可以一个人打， 对， 就可以当一个孤独的旅行者 啊，那叫 置身在那虚拟的。 真正的男人从来不需要朋友。 哇，你小心，你下了节目之后，你的朋友圈越来越多，然后你就每天都会看到无数个对方还不是你的好友， 朋友圈全都打开了。 别，这是那个就是在我还玩游戏还挺中二的时候说的话， 对对对， 现在不是了， 那是中二型的同龄同学。 对对对，那个 现在是现充型的同龄同学。 现在是老年型的了， 老年型的现充同龄同学。 对对对，特别可怕，那年龄是把杀猪刀。 刚才跟大家说的第一个时代还是 QQ 游戏大厅嘛，当时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还小了，都还小。 对对对。 然后等到2008年的时候，没错，就是开心农场又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叫做关系链带入时代。它等于是一个非常里程碑式的游戏了。然后我们可以约上自己的同学啊、同事啊，一起到网上种菜、偷菜，享受游戏的乐趣。 这关系链带入的话，会不会让人，比如说你偷了我的菜，我现实中见你，我第二天就见你不爽，会不会这样？这不就带入吧？ 你们有遇到过这样的吗？ 有， 听说过这样的事儿。 有，我有，我高中那会儿，因为是艺术， 在30秒内说完，因为我们广告马上要插进来了。 高中那会儿艺术班嘛，然后女生之间勾心斗角的特别厉害，然后他们就是因为有一个姑娘连续偷了另外一个姑娘一个星期的菜，另外一个女生就叫了四五个女生孤立了她，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跟她说话，就这么牛逼， 太狠了。 这属于开心农场引发的血案， 对，特别可怕。 但我觉得就是游戏还是游戏，现实生活现实生活， 没错， 就没必要把游戏当中的事情带入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是这样的， 其实大家就是主要就为了一个沟通， 还是为了开心 嘛，消遣。 对， 没错， 不开心还玩什么呢？ 是。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上半场节目就是这样，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稍后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 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志恒。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北斗企鹅工作室声音演员童音。 欢迎童音。 大家好，我是童音。 欢迎我们的现充童音哈。刚刚跟大家说，第一个阶段是 QQ 游戏大厅的时代，第二个阶段是开心农场的时代，也就是进入到关系链。因为我们在 QQ 游戏大厅的时候，可能更多是和陌生人玩，就随机组场嘛。 随机的。 然后等到开心农场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和自己的好友和 朋友玩了，开始 一起玩了，和自己的 同学。所以很多问题也就产生了。比如说刚刚咱们童音刚刚说的这个， 我30秒内告诉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小剧场，大家可以脑补出来现实当中有多可怕。 但我不知道现在过去10年之后，他们要再想起来10年之前，因为他偷了他的菜，所以他们两个并不是朋友。 挺蠢的，真的挺蠢的。你现在想想， 神奇。 就是，也就是属于青春的那个。 像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年纪小的时候还属于脾气不太好那种，就有那么一点点愤青。 如果有人偷你菜， 不是倒是跟这个没关系啊，就因为就可能日常生活中一点小的摩擦和矛盾啊。就吵架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年龄都小嘛，冲动行事，就把人拉黑了。然后你想，就大概2年之前，就大家都大学了，然后突然小学那个或者初中的朋友啊什么的拉了一个大群，把大家都拉了进去。哇，你看到这列表里这些人， 有一半都是被拉黑的。 哇，你们这些人好破坏气氛啊！就怎么说，你还是有一些就挺怀念那个时候的那些东西的。然后你翻到这个人，哇，那个时候我跟他因为谁谁谁长得帅，谁谁长得不帅吵架，然后他把我拉黑了。哎呀，好傻！ 为什么是长得帅而不是长得漂亮呢？ 那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吧，就比如他追一个星，他觉得这个明星长得特别帅，我说哪儿好看了？没我好看。然后 你们两个就有劲了。 然后他就你怎么，然后把我拉黑了。就这种，只是例子啊，我就觉得就挺那个的。包括你像偷菜啊、抢车位啊，还有你想买卖好友这种会。还有就是你买到这好友之后会有一个特权，你给这好友起名字。 哇， 对，你们还有印象吗？ 哦，好像是。 就有一些人会比较有坏心眼儿起，比如什么猪头啊，对，我们节目上嘛就还是委婉一些。 猪头是昵称啦。 讨厌，人家都叫我猪猪怪。 猪猪女孩啦。 对，然后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什么叫猪猪女孩什么这种，反正就起一些比较难听的昵称啊什么的可能。然后这两个人可能从此就交恶了。我觉得就玩游戏嘛，还是休闲放松第一位。 玩游戏就是为了快乐。 对啊，那现在你们还会在就是过了很多年，还会在一起聊天聊起这种事情吗？ 这是我第一次，这是我第一次谈起曾经的那些玩的那些游戏。对， 如果没有咱们今天这话题，可能大家很多人都会忘了，就根本就 谁还记得 想起来 买卖好友这个？我真的是我今天猛然想起来的， 匪夷所思，简直是！ 我居然还玩过这种东西，天哪！ 当时我们都乐在其中啊，有没有？然后进入到这个2009年的时候，进入到了第三个时代，叫做关系链直接应用时代，代表就是开心网、校内网、人人网，就是朋友网这种，就我们走到了一个大规模的自己基本上都认识的一个社交网络里面，然后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应用。当然这个时代可能也就是维持了有个几年， 2年吧，我觉得最多。 慢慢也就 我感觉我 平淡了。 高中3年级开始，然后毕业就没有了。 是我高中也是玩那个， 对，毕业到大概大一大二，一下子就没有了。然后之后好像就传来消息说， 什么要取消运营啊，要怎么样的了？ 就是一次一次在改版，一次一次在就是改他们内部的一些。 因为这种社区吧，它很多陌生人加入以后，它就会很乱，有人卖东西啊，有人在散布各种各样的信息。 是的，也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他的初衷了， 是的。 加微信看小电影，哇，对。就很多 看一些 乱七八糟 迷你电影，是不是？ 对 对。 那进入到第四个时代的时候是2011年之后了，也就是微博。微博可以说现在一直延续到 微博那么慢吗？我总觉得微博好像2012年就 我记得 一一年， 不是还有一个博客时代？博客的话是 对博客会稍微早一些，但 博 客可能还没有微博能把人和人联系的那么紧密。 博客是那种简直是 博客 很孤独的感觉， 对博客就是 的时候还真的想写一些好文来着，但是微博的时候就完全成了状态， 哈哈哈哈了。 对，是的， 微博到后来其实是取代了。QQ 空间的功能 啊， 是这样的， 是是是， 它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另外的一个 QQ 说说， 对对对，分享你的日常生活状态这样的一个， 比较开放的这么一个，大家都可以来评论的一个。 没错，那我们刚才上半场是跟大家回顾过去，那我们现在来谈谈现在，比较 我们展望未来。大家好，我是黑土。 大家好，我是白云。 太有话了， 我是小崔是吧？ 小崔。 啊，我们来说说现在比较火热的一些社交游戏。 嗯， 现在是我同龄同学一直在玩的，刚才我们还在聊的那个叫做 《梦想小镇》。 嗯，梦想小镇，虽然我没有准备梦想小镇的图片，但是找两个梦想小镇差不多的，一个叫做星加城市，一个是国外的叫做 Farmer 阿玛，反正大概就这么多。 对对对， 你的英文真是太优秀了。 是， 就是大概是这两个游戏了。其实让我们同学鉴赏一下，是不是跟梦想小镇有点像？ 你以为我，你真的以为我看得到吗？ 你就假装看得到好不好？ 啊，我脑补了一下，嗯，真 是 不错，太棒了，对对对。 对，说是梦想小镇吗？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就在里面大家都是猪猪， 大家都是猪猪。 就是怎么说呢，梦想小镇这个游戏整体的设计来说还是挺成功的，因为它很全面。 嗯， 但是它其实并不算一个好的社交游戏。 嗯， 因为它里面其实朋友们之间是一个相互合作或者说相互利用的关系吧。 嗯， 因为里面有一个每天其实就会都会开启的一个持续大概3到5天的一个活动，叫赛舟会，大家划船，然后做任务划船，做任务有点数去划船。然后如果你的这个合作社里面的朋友他不做任务， 嗯， 这个人就没有用，你就要把他踢掉，换新的人进来。 那我想知道，梦想小镇这款社交游戏里面，真正跟你社交的那些朋友，他们是真的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还是真的网络上面的人？ 我一个不认识。 那是怎么？你们是怎么加的好友？ 就是在一个庞大的世界中， 我以为在赛舟会上呢。 有缘分呢。 Japanese， 有 Chinese， 有 American。 大家可以聊天吗？ 然后，当然，如果都是英语区，然后大家英语都还可以的话，可以用英语。包括你看，我们合作社，它会有一个选项是首选语言。 哦， 对， 是是是， 我们的首选语言上面就会标有中文，然后外国人看可能就是 Chinese。对，但我们当时里面有一个俄罗斯大哥， 哦， 俄罗斯大哥开始跟我们说俄语，我们看不懂。然后后来这个就是他请求那个需要一些东西嘛，我们帮他填上了。 嗯， 然后他说了一个 thank you， 然后我们这边就那个我们的副社长说了一个 you're welcome， 然后两个人就聊起来了， 哦， 就用英语聊起来。 那也不容易，他是说的 spasi 吧？ 对对对， 他怎么说了？ 然后到后来那个这俄罗斯大哥也因为有一些时差什么的，他就退掉了。 嗯， 哎，我们也挺惋惜的。 哎，我想起来，就 PS4 上面不是也有那个给陌生人发信的功能吗？ 嗯， 我有一天就收到了一条消息，叫做 hello，然后我就给他回了一个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虽然我心里想的是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但是再也没有了回音。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 hello 到底是谁给我发过来的。 对， 神秘了。 其实这么说的话，就漂流瓶什么这些也算 是 社交游戏。 是，它也算是游戏。 今夜寂寞如火。 但是漂流瓶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能判断里面的信息都是健康的信息。 对，它是比如这个人发这个东西的目的是什么， 有时候很多会给人带来骚扰，或者人看完之后会觉得心情不太好，所以就轻易不点漂流瓶。 对，漂流瓶其实也是出于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安全考虑，就附近的人这种定位功能尽量还是不要打开， 是 因为骚扰确实太多了，而且很多人好人当然更多啊，但确实会有极少数不安好心的人，就比如可能会恶意的跟踪你啊，这种 或者是给你发一些骚扰的 对 这种消息垃圾， 无聊 的 人真的很干扰你的生活状态的。 是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就是保管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尤其像这种手机定位，当然非常推荐大家开一下查找我的手机之类的。 对，这个一定要开， 这个是比较 但是啊， 实话讲，开了真的丢了你找不到。 嗯，就还是看运气吧， 还是看运气， 嗯、看运气吧。 好歹有个心理安慰吧。 是的，嗯，我们再看看大家弹幕里面有说什么。嗯，庞大的世界，我们俩相遇了。那应该说的是在你那款游戏里。 对对，我刚刚说的那个。 对。 那我可以引荐你和俄罗斯大哥认识一下，你跟他来两瓶伏特加。 哎，还有说这个，大家有说2013年才用上手机的，还有2011年用上手机的。嗯、 其实我用上手机很晚。对。我 大家基本上是不是都是大学左右或者高中左右用上手机？现在我知道，因为有一些家长他会确实是怕联系不到孩子，可能会给小孩来配备一些儿童的这种 电话、 儿童手表。 嗯嗯，我那个时候路过我母校，就我小学， 嗯， 看好多孩子就拿三星啊， 哇， 拿 iPhone 啊。然后那个时候我看过手里的，嗯，我就不说什么型号，就挺便宜的吧。我就人跟人真的不一样的。对，我用到真的是挺晚的，我大概初中二年级我才拿到第一部小灵通。小灵通北京这边有吗？ 你这样是为爸妈妈为让你好好学习，不要被其他的游戏攻击。 那我也一样可以玩 小灵通， 上面贪吃蛇、啊、 小灵通里面有 什么，说不定可以玩回合制的武侠呢。 对，有贪吃蛇、俄罗斯方块这种、 嗯、我觉得贪吃蛇真的好难哦。 但是我不玩，对，因为我觉得游戏太无聊了。但是真挺难的，男人真挺难的， 可能因为男他不玩吧。哎， 给自己找借口了哈。 对， 嗯，刚给他看了这个梦想小镇及一系列这种模拟经营建造类的游戏， 最有名的就是模拟人生。 嗯， 是 模拟人生确实。哎，模拟人生我应该有的，我找一找。你先聊着，我找一找。 对，你捏一个自己的人、 对不起，我还真没找这个图。 然后还可以在里面这个结婚生子。 嗯， 好像现在模拟人生真的可以生孩子了。 可以可以，早就可以了，应该 是吗？ 那个孩子长相是按照你们两个虚拟， 你捏啊，就捏成哪吒的那种金刚芭比 King Kong 那种， 也可以自己捏， 好像是可以自己捏的吧。 哇， 也可能随机生成，比如你是个白人，然后和黑人结婚、 嗯、 然后你们可能生一个黑人，也可能生一个白人、嗯、 就看你自己决定了是吗？ 看心情 了、嗯、应该是这样、 嗯、那模拟人生的主线其实是为了， 它的主线应该是以你自己为主的， 嗯， 然后你在这个环境里面结识各种各样的人，因为它一开始是个单机嘛， 嗯 嗯， 后来发展成一个社交型的。 因为 我觉得各种模拟，就是正版的模拟人生是那样的、 嗯， 还有各种就仿照模拟人生的什么虚拟人生， 虚拟人生、 我真玩过虚拟人生， 哦、迷幻人生， 所以我现在对模拟人生的 小美的人生真的是一点也不空虚呢， 嗯， 哇，就玩过这么多听都没听过的游戏，太可怕了， 这个虚拟人生。他的那个是那种投骰子，有点类似大富翁的那种感觉。 大 富翁， 嗯， 你扔个六， 扔个六， 人生就特别六， 对， 就是扔个六，什么进行个转职，对吧？你知道吧？我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护士，我就变成了个什么信差。 你要扔个一就原地。 然后什么？我这个公司又怎么破 产、 啊？ 破 产 了、真的、 又什么扔个二？ 这就是假的吗？ 又买了， 他就是大富翁吧？ 对， 应该就是大富翁。 后来其实你们玩过超市吗？ 自己开超市 ，QQ 超市玩过吗？对 ，Q 餐厅 Q 超市， 这个， 哎， 我玩过美女餐厅，就是招待各种、 哇，这种本应是男孩玩的游戏，结果 美女餐厅它真的不，它真的是个特别好的游戏。 我觉得你在这儿解释也没有用。 这游戏现在还有吗？ 还有美女理发馆 啊， 美 女对，一定要带着美女，还有美女脱衣这种。 哎，喂喂喂！ 啊，对不起对不起，开玩笑的。其实这个所谓就是打着这样一个。色情的一个名字，但其实 它不色情，它只是叫美女餐厅。 好， 嗯， 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游戏， 好， 然后就是一个纯纯的模拟经营类的这种游戏。 嗯嗯嗯 嗯，然后我们要招待客人， 真的一样对， 哎，你我下节目一定要，我一定要强迫你的手下， 我几乎都相信了，我 大概是叫美女餐厅，也可能我记错了，反正就是模拟经营类的餐厅。嗯，看看啊，哎，它确实啊，就是美女一系列游戏， 嗯， 是吗？ 对呀、对呀， 说到美女我想到 是叫做美女， 是男人系列、 但跟美女没有关系， 是男人系列也是很经典、 是男人就下了100层嘛， 对， 但是也跟男人没有什么关系啊， 不，你操纵的是个男人， 对啊，但是也没有什么男人 美女餐厅和美女应该也有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那老板不应该是老板娘，不应该是美女吗？ 他其实就是个服务生、 哦、 然后穿着很多的 衣服 、 嗯、 就是还带着 突然很莫名其妙的强调了一下， 还带着围裙 啊，还啊啊嗯啊， 然后端着盘子 是 哦， 然后去给他们点菜，你明白吗？ 啊，我明白，我明白。 菜 对，你不要解释了，没关系，真的，我懂，我懂。 然后等他们吃完了之后，你要给他们收拾桌子，收拾完了之后、还要把那个 新的客人还不来， 厨余垃圾扔的垃圾桶里， 对、 然后再接受新的订单 啊。 就是很好的一款。 小美忙于解释，把脖子都给挤粗了，太可怕了！ 赶紧给他看，我脖子上是不是都爆出了青筋？ 爆出了青筋哇！什么？你就是赛亚人王子贝吉塔？ 是。那好，那我们再来说下一款游戏好不好？ 嗯。 下一款游戏，就是在微信时代，又迸发出了一系列的社交游戏，比如说《全民飞机大战》， 对对对，是飞机大战那个。 飞机大战当时 黑白的最早的版本， 对，就是特别极简的那种画风， 但是挺好看，看着挺舒服的。 就是一度痴迷过， 就是类似于雷电的那样。 然后主要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分数发到朋友圈里？ 没错， 你看着他的分数，完了今天晚上饭也别吃了，再。 很多东西 哇，他走20000步，我要走10000步， 是是是。 哇，你们那是属于为了霸占封面是吗？ 对对对对， 10万步，我最多走过4万步。 哦，那你 哦，那挺厉害的。 我一般就是大概在3万步左右，都是出去旅游的时候。 对，我出去旅游也最多就2-3万。 嗯， 已经觉得很累了那个样子。 主要出去旅游没有车，也没有那种非常方便的代步， 能懒着绝对不动，是吗？ 啊，没有啊， 我有时候经常觉得为什么坐车不能算步数，特别生气。就是有的人坐骑着自行车，他还要手里摇着， 对， 摇 有那种 吗？ 哇塞，那步数可以摇出来吗？ 其实啊，他都是为了炫耀。这社交游戏也是，他归根结底都是 也不能说炫耀吧，为了彰显自己的实力，应该这样 说。对对对， 刷存在感吧。 他最强的推动力其实不是你去获得，就是比如说美好看的外观啊，比如说大量的金币啊，而 是 你获得这些东西，你的亲朋好友都看得见， 对， 他们都羡慕的不行不行的， 不行不行。 对，然后，但是啊，我们话说回来，你并不能因为你抢车位里面有4辆兰博基尼，你就在年底的亲戚大拷问里面脱颖而出啊！我今年儿子考博士啦，我有4辆兰博基尼，你完全没有可比性，对不对？ 就是七大姑八大姨说那个孩子就是去哪儿哪儿高就啦，找的什么样的？ 我有4辆兰博基尼。 这个时候你默默的拿出手机， 哎， 我有4辆 兰博基尼，这很牵强，对，所以还是不要太多沉浸在这种炫耀而这 样，还要分清现实和游戏之间的差别。 对对对对对对。 当时那个飞机大战不是我们刚才和志恒说是那个极简的画风吗？后来又出了一版这个全民飞机大战，就是一下变成 很 炫酷的样子了。然后也有很多小伙伴，就是真的身边的朋友为了这款游戏去充一些小钱，然后为了玩的更好。对，包括还有这个节奏大师，这个之前我们聊音游的时候也有聊过，就节奏大师也是属于一个非常放松的音游型的社交游戏。 放松吗？ 挺放松的呀， 我觉得全神贯注 音乐吧。 对，主要你是一个，主要我是一个就是纯娱乐性的玩家，就我不求过不了就过不了，我就在慢慢在通，或者是花一些那个就是游戏里得的东西把它跳过去那关， 花一些小钱。 但后来你会发现它越来越难，就跳过去这关，下一关你还是过不了，反正你早晚你都得过。 对， 技术没有提升嘛。 对，技术没有提升。那你们都是玩过多少关的人呢？ 节奏大师没玩过， 我都玩了好几百关了。 我记得一块，我就因为我这人我急，不像你这性子慢，无所谓，过就过。我一看这哇，这过去 玩一样， 越玩越生气。 我没法玩节奏类游戏，就我一乱掉就不行，就跟连连看一样，对， 乱 就一乱掉就再也找不到那个， 对， 就 慌掉。 我 说算了，不玩了， 到时候把手机也摔了。 对，手机太贵了，还是别。 而且玩节奏大师那一段时间也顺带着回顾了一下我们华语乐坛的一些流行歌曲，有很多非常经典的， 就还知道不少那些国外的歌，也是那时候知道。 是的，然后时间再发展到了2017年，今年有一个游戏可以说是爆款了，叫狼人杀。 对， 就各 种面 杀，狼 人杀其实真的是很早就有了。 对， 但是那会儿 最早是杀人游戏嘛，后来变成了狼人杀。 不是吧？它是同时的吧？ 狼人杀是不是稍晚一点？ 好像稍晚一点，我的印象是稍晚一点。 就说到这儿吧，我到现在我不会玩杀人游戏，所以每当这个单说玩杀人的时候， 我是不会玩狼人杀。 为什么说我看你们玩吧，我不会玩。 最开始其实是有一个叫我在 YY 上玩，YY 上有一个叫全民公投，它其实它是 YY 自己做的一个游戏的模板，然后你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小人在那儿，然后一帮人围一个圆圈坐在那儿，然后有人杀手，有人什么的。他就是天一黑，然后杀手什么就能看到，然后其他人就是闭着眼的，就什么都看不到。 通过语音是吗？还是视频？ 对，然后也就是杀手就是干掉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就倒掉了，然后就天亮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发言，就一二三四这种。 哎，我就在想，就类似狼人杀这种游戏里面，是真的需要你的 雄辩技巧。你提到三国杀 是应该是 三国 不是你提到狼人杀，我觉得三国杀一定要提的， 三 国 杀 才是第一款。 那 真正高火起来的卡牌， 但它属于一个桌面游戏。 对，它没有到，哎，它也到线上 了，也有线上， 是有现实的， 对，也有线上， 但没人说话，没人真的这样交流的，其实，它交流性不 如 那个 主公。别开枪，是我。 那个，哎，我记得当时三国杀有很多配音很经典。 我怎么老觉得是队长别开枪？ 就是内奸最爱说的一句话：“主公别开枪，是我。” 还有啥？就当时有很多经典的配音台词，现在都已经记不太清了。 其实三国杀的经典配音台词真挺多的。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 天下 人负我。 我只记得那个容我三思，我老喜欢换牌。 我喜欢 孙权 制衡， 而他那技能对同名。 三国杀等到后来出到神卡的时候，就有点不太公平了嘛，就不太玩了了。但是 后面就特别复杂了。 对，但是 烽火连山什么各种包 是。 当其实我是玩到那个。啊，烽火连山，对，出到那个神诸葛亮的时候，不得不说很帅。神诸葛和神周瑜一起出的，周瑜的那个词就非常的中耳。哎，我发挥一下我配音演员的功力。 好， 嗯、 来， 聆听吧，孟德，这献给你的镇魂曲，就是神周瑜是火烧赤壁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他当时配上就有一声琴音，你知道就噔， 哇， 琴弦断了的那种。 仿的好， 当时对当时的那个效果做的真特别好，但是。你需要大量金钱才可以获得 哦，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属于只要敌方有一个周瑜，比如他是内奸什么的，他上来就放，直接就把那个限定技给放掉，就全场就都掉血啊，就崩掉了。 是的， 破坏了游戏的公平。 对，所以三国杀跟狼人杀比起来，这种卡牌比起来，就属于公平性真的做得太差了，到后来，导致新入门的玩家无法进入到这个环境里，然后 就可能平衡性有些问题。 老玩家呢又瞧不起新玩家。 我看弹幕当中大家说以前确实都玩过这个三国杀。 对，三国杀曾经也有五年时间吧， 就火爆过一个。 对，它真的火爆时间很长，从高中到大学，包括我三四年。 2011年左右。 2011， 我觉得都不止五年。 2010，2011， 真的，它应该是从2010年开始吧。 是，大概那一段时间。 它从线下到线上， 对，包括后特别火的那段时间里，线下还搞了很多的活动，比赛这样的， 那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其实我想说的是，现在我们经常玩的一些游戏，比如说《王者荣耀》或者《阴阳师》，其实它也都出了社交的功能。 但是我并不社交。 对，你可以选择不社交，但它给你提供了更多的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包括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有很多小伙伴给我们这个微博留言，包括在群里面也说啊，那提到社交游戏，我觉得不得不说《剑网三》。剑网三的社交， 一个充满了。情缘和三的世界， 哇！但是童音，你说你只有什么？你只有 剑侠。我玩游戏只有剑侠，我玩剑三只有剑侠。我可能这个有点地图炮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就是 那就不要地图炮了。 对，大家玩剑网三，剑网三有一个非常人性化，就是降低了门槛的一个功能，叫做红，就是一键的红，把所有的技能编程都打在一键红里面，然后你只要一直摁那一个键就行了。就是你在打副本的时候， 按键精灵， 对，你在打那个副本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操作性可言。很多玩家就不光是就这个，其实不分男女啊，对，就是不分男女，就这些玩家就不动脑子打这个副本，同一个 boss 灭了， 就机械的这种指尖操作， 对，他就追求一个装备好。我那个时候一身环保装，就是属于装备比较差的那种。然后但是我是手操型玩家，虽然打得比较累，但我有那个乐趣在。一样，我就是比起那个。装备很好的那些，我的 DPS 并就是我的输出，是比他们要高很多的，因为他们就是一直摁一个键， 就类似划水的状态。 其实他没在划水，我很全力在摁红，我很全力的在摁，但 是 他们不走位， 其实差不多啊， 对，不走位不跑动，然后就站在原地吃技能，死了就死了那种的。 哎，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啊，就对我这种没有太接触过剑网三的玩家来说，如果现在想玩的话，还能不能玩明白了？因为感觉每次更新都会很复杂，就是对一个纯新手来说是否友好呢？ 其实剑三这个游戏有爱有恨吧，因为我也 A 掉很久了。它其实虽然有这么一部分玩家会很影响，就是像我这种玩家的游戏体验，但整体的游戏氛围其实真的挺好的，而且对新人很友好。就你一个小白进去，你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呵护， 真的吗？ 各种装备 就 不 会被 是 就是嫌弃吗？就是大佬 会有嫌弃的。你想我这种为什么？对，你想我为什么不收徒弟？我没有耐心的， 我受不了，我会觉得哎呀，我告诉你四遍了，你怎么还不知道？哎呀，气死我了！我的天，到底不能对你发脾气。 而且大家有说剑网三是不太适合上班族玩，那好吧，那我还是谢谢。 对，它很耗时间，真的。你一旦玩进去，就会有大量时间。所谓的休闲档也是平均一天两个小时，最少。 嗯， 对。 所以还比较适合就是时间充裕的大家来玩。 你想，我是魔兽世界转过来的嘛，所以。也算是比较熟悉的一个套路了。 嗯，就是一切操作来说也都比较熟悉。 对，对，都还好一些。但如果从零开始，肯定要投入大量时间。 嗯， 我不建议老年人玩这个游戏，小美。 老年人， 真的。我们老年人就还是好好养生，收收菜。 今天这话题也没啥可聊的哈，正好北京时间晚上 八点结束。那我估计以后也再也不来啊。 待会儿我就下了节目呢，我就要强迫你下一个美女。 好好，美女， 好不好？ 对，我差点就把那个后面两个字脱口而出。 美女餐厅啊， 就美女餐厅 食堂也可以叫美女食堂嘛。 好， 是确实还是不错的。 就是美女大妈什么。红烧茄子 啥在说啥我们今天跟大家盘点了很多的社交游戏然后有一些可能是勾起当时大家若干年前的回忆也有一些是现在依然火爆着的游戏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一些游戏来轻松休闲一下因为一般来说社交游戏是不会牵扯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对 对 比较休闲 一会儿基本是 对没错然后就可以起到一个比较放松的效果了 对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5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童音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 非常感谢 辛苦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不妨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直播账号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6693欢迎大家加入 欢迎大家加入那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志恒拜拜 那我们 是童音再见 是的然后我们明天这个没有直播啊下一次直播是在周日的晚上然后是由旭哥同学给大家带来的大家可以来锁定收看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拜拜 拜拜 再见拜拜 我们去玩美女拖对不起，对不起，美女食堂， 美女餐厅，什么美女食堂？ 啊，不是，美女保洁阿姨， 拜 拜， 拜拜。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